什么是完整的睡眠？清醒的黑夜在似睡梦一片片，睁开眼犹豫的指针，该不该挽留，让你陪在身边。来时路的终点是和你遇见，唯有你将那誓言瞒过时间。痛到失去了语言，我心里却飞哭时间，依旧是倔强的少年。我要张开我怀抱，变成你城堡，只有你是我的解药。 让我为你画一幅画，用我全部生命重伤，清除所有情绪也罢，画出属于我们的家。那些幽暗过去在下着雨，想念你的情绪害怕失去，这次光拥挤在踏着雨，用所有生命在画着你。我心事海放雨，望去那些高楼全部坍塌，你也从不后悔，哪怕剩下背影要在我身旁安家。为一切都被你得到，永远等候你的怀抱，做你生命中的依靠，漫漫人生路上最需要。 来时